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女作家李娟的散文集《遥远的葵花地》中的两篇《水》和《善于到来的人和善于离别的人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欣赏张贤亮的散文《父子篇》。 首先我们一起欣赏李娟的《水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水渠通水那几天跟过年似的，不但喂饱了葵花地，还洗掉了所有衣服，还把狗也给洗了。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、大锅小锅都储满了水，幸亏我家家事多，可省了好多汽油钱。那几天鸭子们抓紧时间游泳，全都变成了新鸭子。放眼望去，天上有白云，地上有鸭子，天地间就属这两样最增量。大狗丑丑天天在渠水里泡澡，还冒充河马浮在水里装死，可把小狗赛虎吓坏了，站在岸上冲他狂吠，又扭头冲我妈大叫，好几次伸出爪子试水，终究不敢下去救他。 大约渠水流过的地方水气重，加之天气也渐渐暖和了，到第二次通水时，渠两岸便有了杂草冒头，而水渠之外，除了作物出生的农地，整面大地依旧荒凉粗粝。鸡最爱草地，整天乐此不疲，一个个信步其间，领导似的背着手。我猜草丛的世界全部展开的话，可能不亚于整个宇宙。鸡如此痴迷，这瞅瞅那啄啄，有时突然歪着脑袋想半天，在单脚撑地呆若木鸡。他不管看到什么都不会说出去。天苍野茫，风吹草低现芦花鸡。两只狗默默无言，并卧渠边，鸭子没完没了地啄洗羽毛。在荒野中，窄窄一条水渠所聚拢的这么一点点生气，也丝毫不输世间所有大江大河、湖泊海洋的盛景。面对这一切，唯有兔子无动于衷，每天瓜分完当天的口粮，就一个个尾随我妈进了葵花地。太阳下山还不回家，显得比我妈还忙。我妈说，兔子快看，水来了，人家耳朵都不测一下。 水从上游来，下游有个水库，说是水库，其实只能算是一个较大的蓄水池，位于荒野东面2公里处，一侧筑了一道拦坝，修了阀门，简陋极了，可是对于长时间走过空无一物的大地的人们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奇遇。我曾去过那里，走啊走啊，突然就迎面撞见，那么多的水静止前方，仿佛走到了世界的尽头，不见飞鸟，不生植物，和荒野一样空旷，仅仅只是水，一大滩明晃晃的水，镜子一样平平摊开在大地上，倒映着整面天空，又像是天空下的一面深渊。 这一大滩水灌溉了下游数万亩的作物， 维系了亿万生命的存活。可这番情景看来，又像是他并不在意何为葵花，也从没理会过赛虎、丑丑、鸭子与鸡们的欢乐。他完整无缺，永不改变。与其说此地孤寂，不如说我们和我们的葵花地多么尴尬。我们从不曾真正触动过这个世界的内核。在水的另一方，遥遥停着一座白房子，湖水是世界的尽头，那里便是世界的对面。住在那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有好几次我想要过去看看，但每次绕着水岸走了很久很久，也无法抵达。后来我离开了，常常会梦到那片荒野中的大水，梦到南方来的白鸟久久盘旋水面，梦到湖心芦苇静立，却没有一次梦到生活在遥远白房子里的那个人。秋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的葵花地金光灿烂，无边喧哗，无数次将我从梦中惊醒，却没有一次惊醒过他的故乡。 好，请继续欣赏李娟的善于到来的人和善于离别的人。我妈是善于到来的人，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。她冒雪而来，背后背一个大包，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，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，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。一见面，顾不上别的，他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，气儿还没喘匀，就催着我和他去拿剩下的东西。我跟着他走到楼下，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李，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，笔直细长，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，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，大约3米多长。难以想象他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。要知道，在当时，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了，放进下面的行李箱也不可能，放到座椅中间的过道里更不可能，况且他还倒了3趟车。总之，这是千古之谜。他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，然后让我晾衣服。他骄傲地说，看，细吧，看，长吧，又长又细又直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，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，又长又细又直。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。是的，他扛着这两根3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，倒了3趟车。 没有候车室，没有火炉，他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他守着他的行李，站在茫茫风雪之中，不知车什么时候来，也不知车会不会来。头一天，他也会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，又冷又饿，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知班车坏了，要停运一天，但第二天他仍站在老地方等待，心怀一线希望。世界上最强烈的希望就是一线希望。 后来车来了，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事物，据他的经验，应该有3到5个人在那里等车，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3到5个人的行李。总之，他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，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，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。他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，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。 后来我搬家了，那两根木头实在没法带走，就留给了房东。不知为什么，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。又过去了好几年，搬了好几次家，最后打算辞职。我妈说，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，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。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。我告诉她早就没了，她伤心地说，那么好的木头，那么直，那么长，关键是还那么细，你怎么舍得给扔了？却丝毫不提当年把他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。 那是2003年左右， 我在阿勒泰上班，同事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，工资600块，200块钱交房租，200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，剩下200块钱是生活费，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吧。我妈第一次来到阿勒泰时，一进到我的出租屋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，通通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。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，那时我不敢杀生，后来便是整栋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。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，往暖气片后面猛浇，黑压压的蟑螂爆炸一般四面逃窜，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。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，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，他列了长长的清单，然而什么都嫌贵，最后只买了些蔬菜，菜哪儿没卖的，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，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。天寒地冻的，他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，便将它们小心地塞到一个暖瓶里，轻轻悬上盖子。他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待一天，一天之内他能干完10天的事情。每次他走之后，好像家里撤走了一支部队。 走之前，他把他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。我家没有花盆，他拾回一只塑料油桶，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，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，把花儿种进去，放在我的窗台上。因为油桶是透明的，他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，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。他走后，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他曾到来。 而我最擅长离别，迄今为止我圆满地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。我送我妈离开，在客运站帮她买票，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箱，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。最后的时间里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，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。那时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，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。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，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，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此时此刻，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，甚至微微尴尬。 我又想，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？不是的，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。这时车发动了，我赶紧下车，又绕到车窗下冲他挥手。就这样，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。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它，然后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下来，高峰期堵车，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。我一直看着这辆车，我好恨它的平凡。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，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，走到我妈窗下，踮起脚敲打车窗，让她看到我，然后和他再重新离别一次，但终于没有。 好，朋友们，新疆女作家李娟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《遥远的葵花地》中的两篇《水》和《善于到来的人》和《善于离别的人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李娟的散文有着强烈的生命力的闪光，她常常写农牧民，写真正的野生动物，他们身上少有束缚，嘴里没有抱怨，知足常乐，不计回报得失。他们的生活在都市人眼中是粗糙艰难的，但是在他们自己眼中却是自然而然，自得其乐的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文学主打新单元，我们继续来欣赏张贤亮的散文《父子篇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在家长会上挨了老师的训，又同情老师，想使老师呼吸的空气洁净一点，所以我就很注意儿子的卫生。孩子自小不爱理发洗澡，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了省事儿，只好给他留了一个所谓的妹妹头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女孩子。 向别人解释却说这是日本男孩流行的发饰。这既是自我辩解，又有点为亲者讳的意思。也常带嘲讽地想，等他到了要交女朋友的时候，自己就会爱干净漂亮起来。到那时，恐怕成天头疼的倒是供不应求于香波香皂、名牌时装之类了，因而也随他头发乱长。我自己小时候也不爱理发，那时小孩的发饰一律是和尚头，虽不用刀刮，但坚硬的金属推子直接贴在嫩皮细肉上拱，滋味也难受。理发总有一种受制于人、令人摆布的感觉。我从没见到过一个爱理发胜过玩耍的孩子，大概是人生来便不愿受制于人。到大了，逐渐知道外表的重要性，所谓人活的要像个人，其中就包括有必须经常理发洗澡这一程序。似乎理了发洗了澡，人便像个人了。我国的附加工资中还有洗礼费这一项，体现出我们国家对人民的关怀，要使我们国家的这些儿女们个个容光焕发。果然，后来条件稍一具备，不经常理发洗澡，真感觉到不像个人了。孩子在懂得顽皮但不懂得做人的时候，当然没领会到洗澡理发的必要，更不领会自由有一定限度，做人首先要受制于人的道理。于是带他去理发店，总需威胁和利诱一番。他上了理发椅，就像上了美国式的电椅，其表情堪怜堪叹，但为了使他像个人，也只得横下一条心来。先是跟我谈条件，光剪发不洗头，但光剪不洗等于不理，头上仍是臭烘烘的。所谓干燥的阳光味儿、加汗味儿、头油味儿、尘土味儿等等，熏得人退避三舍。所以我们父子俩常常在理发店就争论起来。我儿子还有个优点，他是金钱物质不能引诱的。我也从来没有用物质刺激的手段鼓励过他。一次，他拿了一张大团结去跟同学换三张贴画，可见他还不懂得钱的价值。所以谈判也并非在经济范围内进行。他是个自尊心挺强的孩子，已经开始好面子了。针对这种特点，我总是从怎样别讨人嫌这方面来开导他。我并不擅长于谆谆善诱，本应从卫生学的观点来阐释洗头的必要性的，却常常过分强调了讨人嫌的可怕性。我想从长远的观点看，这是对孩子将来做人没有好处的，但人总是急功近利，没有办法，从小就灌输了他他人及地狱的存在主义思想。有时是我胜就洗头，有时是他胜就带着满头满脸发茬回家。他胜也好，说明他居然不怕讨人嫌，还有直面他人冷脸的勇气。看他满头满脸的发茬竟敢招摇过市，也不禁羡慕他活得洒脱。而我们大人倒是活得累且拘谨了。我们大人怕个人影响不好，别人的印象不佳，怕流言，怕蜚语，怕的事情太多。 孩子之为孩子，就是什么都不怕，不是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成语吗？什么都怕的人当然仰慕什么都不怕的人，因而孩子有时也会成为我仰慕的对象。但是孩子总归会长大的，而我却是不会再小了，他将来也会变得和我一样什么都怕。他的变有我的一份所谓教育在内，而我的教育又是要改变他身上令我羡慕的东西。所以我时常迷惑于父教的价值，就像他拿着张10元的钞票似的。父亲年纪太大，孩子年纪太小，便会使父亲生出许多迷惑来。年轻的父亲就不管那么多，只管孩子有吃有穿就行了。他自己对许多事事还搞不清，带孩子时顾虑便少，孩子多半是他愉悦的玩具。年纪大的父亲背着沉重的经验包袱，对小小的儿子进行教育时，常要掂量自己的每一句话，总要付出很大的心理能量开支。但带他洗澡却有不同，替他擦背，翻过来掉过去摆他瘦小的胴体，会想起老托尔斯泰描写安娜抱着他儿子时，感受到一种生理上的愉悦之用语精确。家里虽有卫生间，可是浇热水麻烦，冬天我们都是到公共澡堂去洗。牵着儿子的手，儿子拎着盥洗用具，一边走一边聊，或是争辩洗头不洗头的问题。还没进澡堂，就好像已经热水淋身，遍体温暖了。有时我们到政府设的内部澡堂，有时去商业性的澡堂，后者设有雅座，父子俩独占一间。这时孩子与我都有浑然无间的感觉，代沟也不存在了，不是他变大了，而是我变小了。人生最大的快乐，莫过于重新体验到儿童的快乐。平时怕他身上脏，这时反觉得他越脏越好，在他身上搓下的泥垢越多，就感到收获越大。洗出一澡盆污水，简直有一种丰收的愉悦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他逐渐逐渐的要大起来，几年以后他就不会再和我共洗一个澡盆了，更不用我替他搓澡了。真是人生的乐趣越来越少。 听众朋友，张贤亮的散文《父子篇》就请您欣赏到这里。 父子之情乃人之常情，作家也概莫能外。不同寻常的只是在血缘的亲密之中又多了一份精致的生命认识。此文做成2年之后，作家又写道，仅仅2年时间，大人的变化并不明显，孩子却已有大人模样。洗澡仍不积极，如洗，自己已基本上掌握了沐浴的操作程序。理发也愿意洗头了。这样下去，我的乐趣当然越来越少。现在，在他面前，